基督复活了， 他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。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基督复活了，天使就是那样对三个妇女说，他说不要惊恐，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不在这里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。天使对妇女说，基督复活了。那么妇女是不是就很激烈地回答说，他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好像没有了。圣经反而说，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，又发抖又惊奇，什么也不告诉人，因为他们害怕。妇女不是激烈地回答，他的确复活，哈利路亚，他们反而发抖惊奇又害怕。我们也许会觉得很惊讶，他们怎么了？应该非常清楚了，基督已经复活了，他们应该很兴奋很高兴，但是他们反而没有。其实你如果看整个马可福音的话，这妇女让我们很失望的回应是连一点都不奇怪的。马可在他的福音书里面一直让我们看到，人就是根本不了解耶稣是谁，并且他来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。在马可福音里面，父上帝很清楚耶稣是谁，邪灵也非常清楚耶稣是谁。作者马可就是写这个马可福音书，他在他的福音书里面，在他的解释里面，他也表达耶稣是谁，但是福音书里面的人都不清楚了。只有两个人答对了，一个是彼得，耶稣的门徒，另外一个是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那个罗马百夫长。那彼得他承认对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这完全正确的。但是虽然彼得是这样讲，他真的了解吗？也没有，因为他马上就要拦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也因此就骂彼得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。所以这样我们只剩下一个人在整个马可福音里面了解耶稣是谁，那就是那外邦人，那罗马人，那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百夫长。我们礼拜五受难日的时候就听到马可如何记载了他的话。他说，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，这人真是上帝的儿子。只有这位百夫长了解，并且这是最适合的时刻而了解这个事实。已经去世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是为了那样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来就是为了那样救赎我们罪人。这是上帝的荣耀，他爱我们罪人的荣耀。那位百夫长讲对了，这钉十字架的被杀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百夫长了解。但是妇女们还有所有其他在马可福音书里面的人，他们都不了解，他们发抖惊奇又害怕。但是我们自己还不是跟他们一样吗？基督已经复活了，基督已经升天回到他父那里，基督已经借着道和洗礼差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。在他的道里面，基督也给我们好多好多又宝贵又完全可靠的应许。他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他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将 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无论是死是生，是天使是掌权的，是有能的，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，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是别受造之物，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。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，都是完全可靠的应许。上帝也就是照着他的这些应许，一直给我们各样生活中的恩典和祝福。但是虽然上帝给我们这一切，我们的回应常常不是是的，基督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不是。我们常常反而跟妇女们一样发抖惊奇又害怕，我们的信心好软弱，我们的记忆力也很差，我们好会忘记主如何不断地在照顾我们。但是复活节的好消息还是基督复活了。无论妇女们怎样回应天使的好消息，基督还是复活了。无论你怎么样回应上帝的应许，他对你不断的照顾，基督还是复活了。基督2000年前复活，不是靠我们的回应，不是靠我们的感觉，不是靠我们的行为，基督复活了是一个历史事实，是一件不能改变的事实。妇女们发抖惊奇又害怕，但是基督还是复活了，基督也还是为他们而复活了。你自己也发抖惊奇又害怕，你自己怀疑，你很缺乏信心，你忘记主对你不断的恩典，但是基督还是复活了，他也还是为你而复活了，并且你可以很确定知道他是为你而复活的。你怎么知道呢？这个棋子就告诉我们，这个棋子说，上帝说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， 圣辉 I have called you by name， You are mine， 我按着你的名呼召了你，你是属我的。这是以赛亚书41章第1节。今天早上上帝就是按着圣辉的名字和灵的名字呼召了他们，借着洗礼，上帝使他们成为属于他的人。灵和圣辉现在可以很确定知道基督是为他们而复活的。圣经说，我们受洗就与基督一同埋葬，也就再次与他一同复活。你们每一位已经受过洗的人，你们都可以很确定知道基督是为你而复活的，这是因为借着洗礼，你就是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的。你受洗的时候，上帝也就是特别呼召你的名，就像今天早上我说，灵灵，我奉父此圣灵的名给你施洗。因为基督是为你而复活的，因为你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所以你是属于他的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你是上帝所称为义的人，你已经有永生。虽然你肉体有一天还是会死，但是世界末日的时候，你会像耶稣一样，你的身体也会复活了，你会升天，然后你就永远在天堂跟耶稣在一起。2000年前，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时候，那三位妇女不是很热烈地回应天使的好消息，说基督的确复活了，哈利路亚，他们反而发抖惊奇又害怕，但是基督还是复活了。我们跟他们一样，我们常常没有表达很稳固的信心， 我们怀疑，我们动摇，我们忘记主的恩典，但是基督还是复活了，基督也还是为你而复活了，这是个历史事实。基督为你复活不是靠你信心是多强的，不是靠你多么会数算主的恩典，不是靠你感觉到上帝与你同在，不是靠你虔诚的基督徒的生活。基督为你而复活是个历史事实，你受洗也是个历史事实，你就是与耶稣连接在一起的，与他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，这是个历史事实。上帝在他的话语里面一切所给你的应许也都是完全可靠的，同样从上帝口中所出来的话是创造宇宙的，他的话包括他所给你的应许是带着力量的，他每一句所说的话也都是历史事实。当他给你应许的时候，你应该这应许一定会应验。上帝的话，上帝给你的救恩，基督复活，基督为你而复活，这都是100%确定的事实。这是因为这一切都不是靠你，不是靠我，感谢不是靠我们，这一切乃是靠上帝的，他是完全可靠的。他今天早上对你说，我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。上帝对你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上帝又对你说，我们终身的事在他的手中。是的，阿们。丰富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